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啊，来看这些平民居士为图求香而买的呀、啊。 不好欢喜来不成而不中之道之中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凭真知颗颗光大，粒粒心愿，可爱不可爱呀、啊？ 不是阴道泉水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鱼，肚子吃定大造型啊！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